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延禧攻略》作为近日引爆全网热议的宫廷剧，不仅靠剧本颠覆了宫廷人物的设置，更用积极且直白的方式诠释了现实与人性。除了魏璎珞那份杀伐决断的耿直性格，更有作为全剧另一主线的重要角色袁春望，如同一匹黑马杀出重围。他的苦，他的悲，他的不妥协，他的不屈服，在一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扮演者王茂磊更是一度跃居微博热点。剧里剧外有哪些好玩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演员王茂磊和他的《延禧攻略》。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那个咱俩是不是要跟人先行个礼？ 是啊。 袁总管， 您来了，我们的小名儿就在您手上了，您可得客气点儿。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演员王茂磊，在《延禧攻略》里扮演袁春望这个角色。 嗯，欢迎王茂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嗯、其实这次应该，我之前跟茂磊数第四次走进我们演艺群英会的这个直播间， 老朋友。 之前有话剧啊，也有影视剧作品啊。这一次呢，《延禧攻略》袁春望他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优秀的演员啊？我就第一眼呢，就是没太100%把他给认出来。 嗯。 但我听声实在是很熟，他的声实在是太特别了。 对 对，非常特别，就是属于那种声音标志特别明晰的演员。 嗯， 哎，茂磊，你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延禧攻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当时你就知道自己要演袁春望这个角色吗？ 是的，因为我看这个剧本是在头一年嘛，应该是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拍。 嗯， 头一年的冬天。 嗯， 我看的。然后。我就知道可能要演这个角色，因为那个角色是个太监。 嗯， 然后角色很好，但是就可能这个太监不太招人喜欢，演员们要接他其实是冒一定风险的。 嗯，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感谢制片人老板给我这个机会。 嗯、 我就要演这个太监，挺好的，这个角色太棒了。 对，然后现在有就是路上人认得你，然后觉得你太坏了，你演的有那样。 有，前几天在机场的时候，看见我，他就是不敢最后确认，因为我还戴着墨镜呢。然后他一听我说，因为我在跟人打电话。 嗯。 那你肯定是袁春望，我这个声音太害人了，真的。 对， 太有标志了。 对，他王茂磊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了，而且 有点感冒的声儿，我觉得哈。 他那个有点 天生带着一点感冒的声， 对吧？ 沙质那种声音，哎，那你在这个里面，我是觉得你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演绎这个角色，就是声音的表现。 那倒没有，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但是主要还是我觉得是展现这个人物的个性。 嗯。 至于说太监就必须要公鸭嗓，太监必须就要特别阴柔， 嗯， 演员千万不要故意这样去想。 嗯嗯， 你要在你的所有的行动里表现出这个特质就够了。嗯，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嗯， 这就必须得有一个分寸感。 对，因为袁春望刚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次的《延禧攻略》啊，我觉得他是打破了很多以前我们对于宫廷剧的那种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太监就一定是这种，就是那种特别细的声音啊， 嗯嗯， 然后特别谄媚的表情。袁春望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帅气的，然后特别酷的啊， 嗯， 就特别就是阴郁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好多宫女儿喜欢他啊，甚至到最后哈， 就虽然各种感情戏没看展起来吧，但是一直被人喜欢啊，为你愿意去死啊，就那种，就完全袁春芳这个太监的角色颠覆了我们原来在很多清宫戏里面看到的太监。 他这个人物啊，他很独特。 嗯。 他不是太监，他心里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太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嘛。他跟璎珞讲过， 嗯， 现在都60多集，他在前面已经讲过， 对， 啊， 他算是雍正的私生子， 对， 对， 他自己是明白的， 嗯， 所以呢，其实他把当太监作为奇耻大辱， 嗯，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太监， 嗯嗯， 他从小到大肯定也是被各种调戏过， 嗯， 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自尊和自卑纠合在一起的怪胎， 嗯， 极度自尊， 嗯， 也极度自卑， 嗯， 他也知道自己配不上璎珞， 嗯， 但他又很欣赏璎珞，他就是这样一个怪胎，我很喜欢，因为这种人在以前我们的好多作品里是没有出现过的， 没有， 因为太极端了， 嗯， 他的这种背景实在太尖锐了，很有意思，嗯， 对，因为袁春望呢，他等于说是雍正的私生子啊，在延禧攻略里边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要认亲的这个信物被偷了， 嗯， 然后竟然从一个王爷应该能成为王爷的人变成了太监， 嗯， 这个 落差太大， 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对，剧本里讲他也说过嘛，他在前面的时候说过，他是被他八叔害的， 嗯， 他成为了上一代斗争的牺牲品。 嗯， 但是其实演员要做一个功课，就是剧本没有明写，那袁春望为什么不直接说？ 嗯， 找个机会， 对啊， 告诉他们我是皇子， 为什么呢？ 他肯定试过。100%试过， 嗯， 试过，他是个聪明人， 嗯， 他和魏璎珞这点非常相像，他们俩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执行力也很强， 嗯， 他肯定知道，他只要说，他就必死，他会死10000次， 哦， 嗯， 因为这件事在皇室来说是奇耻大辱， 对， 嗯， 这是丑闻呐， 这是丑闻， 嗯， 肯定会有人掩盖，肯定会有人先把他杀了灭口， 嗯， 所以他不敢。 对，因为那时候我也在想说，你身份这么尊贵，为什么没有认亲呢？为什么没有跟皇上挑明呢？对吧？ 何止这，他不敢 、嗯， 他觉得他要是说了的话，不用皇上动手，皇上旁边的人早就把你杀了， 嗯，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作为演员的我， 嗯， 做的这方面的功课， 对， 我觉得袁春望以前可能试过，不然他为什么对爱新觉罗这么大的怨恨呢？ 是， 他有冲天的怨气， 嗯， 可以说是满腔怨毒的一个人。 对， 魏璎珞是他的阳光， 嗯， 那个我们可爱的白月光富察皇后曾经说过著名的台词， 嗯， 就是因为璎珞是我的希望， 嗯， 其实同样可以用在袁春望身上，璎珞也是他的希望， 所以后来会那么恨他。 是的， 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我们办公室的小姐妹们特别逗，所以今天我拍了一条抖音啊，一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几个人就在争论，就分为正反方，有一方就说呢，说这袁春望是真心特别爱璎珞， 嗯， 然后另外一方就觉得不是，就是好嘛，就是关系不错，然后同病相怜，然后就一直在讨论到底袁春望对于璎珞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然后这袁春望本人来了，我们得问一问，因为其实他在里面一开始从欣赏从不理璎珞到欣赏璎珞到喜欢他，到最后璎珞他觉得璎珞背叛他， 嗯， 他那么残忍的对他，完全是对同一个女人这种情绪的极度的这种变化哈，啊，我们其实挺想了解一下袁春望到底对璎珞是一种什么情感。 嗯，这个问题呢我想不同的人他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 嗯， 会有偏差的， 嗯， 但作为演员的我， 嗯， 必须旗帜鲜明， 嗯， 我肯定爱他， 嗯， 毫无疑问， 嗯， 很多就是粉丝或者网友说你一个太监你为什么要爱他呢， 嗯， 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其实人呐，无论他是健全的人还是不健全的人， 嗯， 在心理上都有爱一个人的权利， 对， 嗯，袁春望是这样的，他首先是欣赏， 嗯， 是知己， 嗯， 然后璎珞陪伴着他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嗯， 跟他一起战胜了一个一个的小敌人， 嗯， 他就发现这个人跟他太像了， 嗯， 而且这个人聪明智商高，他觉得是知己， 嗯， 然后他又看到了璎珞那一面，就是袁春望不曾有的一面，就璎珞这个人他热血， 嗯， 他仗义， 嗯， 这是袁春望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温暖， 嗯， 他虽然排斥，其实他心里潜意识 他是向往的。 嗯， 原创这个角色我觉得编剧老师加在里面，因为我们老板经常说所有的这些人物你都可以找到历史原型， 嗯， 只有原创这一个人物他是虚构的， 嗯， 他是虚构的，虚构的好，我觉得太好了， 嗯， 因为袁冲旺的存在我觉得使这个剧本更有厚度， 嗯， 因为你不觉得你看到了不同层次的人吗？ 嗯， 有高高在上的贵族阶级， 嗯， 有底层的那些苦哈哈的宫女太监， 嗯， 说白了就是我想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这个人呢，啊，他衬托了女一号， 嗯， 就他虽然跟璎珞这么多东西很相像，可是璎珞有一点是他完全不具备的， 嗯， 璎珞这个人会记人对他的不好，他怼回去， 嗯， 但他一样会记得人家对他的恩，他要报恩， 嗯， 璎珞仗义， 嗯， 袁冲旺没有这个，袁冲旺只记得人家对他不好， 嗯， 他不记得人家对他的恩。富察还说过一句话，富察皇后说，一个人心里有多少怨就有多少苦， 嗯， 一个人心里有多少恩就有多少福， 嗯， 这是两个完全旗帜鲜明不同的人物， 嗯， 他这条线的出现其实衬托了璎珞， 对， 嗯， 因为他俩有特别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璎珞身上又有袁冲旺 没有的 特别亮点的热血， 他欣赏他 啊，特别欣赏他， 当然是爱的， 哎， 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王茂磊是个帅哥哈，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粉丝一直都不愿意相信他真的是黑化了，就是作为我他是他的朋友哈，就是当他黑化，因为我们看电视剧他咱们不提前剧透哈，我们非常享受就每天更两集的感觉，然后就看他慢慢黑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嗯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还抱有侥幸心理， 对对对， 是吗？ 应该会反转的，他那么爱璎珞，他怎么会这么对他呢？一定会反转的，我们还有六集，还是不能完全剧透哈， 是 对，这个袁冲旺就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的处理还是没有让大家特别讨厌你，这个我觉得是挺厉害的，就是一个反派，一个反派，对吧，高磊， 嗯？当然， 你觉得你演一个特别讨厌的人，你然后让粉丝还能理解你为什么坏，这点我觉得编剧厉害，编剧也厉害啊。但是那个茂磊也演得非常好。 谢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骂我了，就大家都很义愤，你怎么能对璎珞那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作为演员。我本来就是演的这样一个人，那被他骂证明我受关注嘛。 演好，但那段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你不让那个璎珞喝那个吃饭，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对那个是小泉子是吧？ 对， 说那个从今天开始，令妃娘娘这碗清粥也可以省了。 嗯， 然后你就站在门口满眼热泪，就是其实你是很痛苦， 是的， 对吧？就是你挺想让。这个璎珞向你认输或者说服软， 是， 但是他就是不服软，对， 嗯， 他说过，他说妹妹我知道你硬气， 嗯， 那我求你了你就开个声， 嗯 嗯， 但是可能那段就是没有展现啊， 嗯，对，那为什么呢，嗯，就是袁冲旺在这个阶段他是难受在哪儿呢，难道说璎珞就说 他不希望璎珞死，但他同样是一个执行力极强的人， 嗯， 就说我感情归感情， 嗯， 你要是不服软，那你就必须死。 哦， 嗯， 其实他内心是一个特别矛盾， 他是个很矛盾， 对对对，这么一个人。 对，他一方面呢，他还是向往温暖，魏璎珞是他唯一的温暖。 嗯， 第二方面，他时刻告诉自己，你要不强硬，别人就把你像你一样踩在底下。 嗯， 你必须强硬。 嗯。 你要战胜自己最大的心魔魏璎珞， 嗯，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啊，就说你曾经这么爱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你要让观众认可说你在这个时间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情绪来报复他是合理的， 嗯嗯， 对吧，这个方面你肯定也做了功课， 就是他的性格使然， 嗯， 因为作为演员来说一定要找到他的这个初始点， 嗯， 初始点它就是在于你离开我， 嗯， 哪怕去嫁人，他说过这些话， 嗯， 他说我给你嫁妆， 嗯， 我不反对你嫁人， 嗯， 我虽然爱你，他很痛苦，他很明白自己是个太监， 嗯， 人家魏璎珞这么优秀，你嫁给谁都可以，唯独不可以是乾隆， 嗯 嗯， 因为乾隆是我的兄弟，他什么都有， 嗯， 他还这么坏，他这么对你，他认为啊， 嗯， 其实乾隆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对， 他就八心八肝认为跟自己他有鲜明的对比，他强烈的占有欲， 嗯， 他自己认为魏璎珞这都是扯， 嗯， 打着借口，打着为谁报仇的借口，其实就是攀龙附凤， 嗯， 他用自己的想法去想魏璎珞， 嗯，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私，他认为魏璎珞实际上是要去当妃子， 嗯， 要去攀龙附凤，要权倾天下，什么为谁报仇都是借口， 嗯， 他这么想，他才认为魏璎珞原来跟那些人是一样的人， 嗯， 那我就要阻止你，我比你更厉害， 嗯。所以这个袁春望在整个剧当中真的是一个挺悲情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的。 而且其实我看到一半，因为袁春望这个人没有历史原型嘛， 嗯， 我其实一直在想他是不是一个假扮的太监，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茂林这个演的真的演的真的是很棒。 因为这点，哦，这点我想跟观众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嗯， 还是比较热爱这个文史知识的， 嗯， 明朝还有一丁点可能，在清朝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我认为， 嗯， 他们进宫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记录的， 嗯， 如果出事了之后他是要追责任的， 嗯， 甚至是全家抄斩 啊，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是假扮太监， 嗯 啊，他一定是真的， 对， 然后袁春望这个人物吧，他浑身充满了一种特别奇怪，他是个怪胎， 嗯， 他充满了一种戾气， 嗯，戾气， 瘴气， 对， 就那种东西，因为他是在充满毒蛇的地方长大的，他没有受到过关爱， 嗯， 所以他是满腔的苦海， 嗯， 他就只知道报复别人， 嗯， 魏璎珞不一样，魏璎珞，嗯，他还是知道感恩的，他有一个心理天性中的一个善良的东西， 嗯， 原则就是别人对我好，我就要对别人好，别人敬我一尺，我就要敬别人一丈， 嗯， 别人要打我，我也打回去， 嗯， 这点跟袁春望是一样的， 对， 然后皇后娘娘还教了他很多文化， 嗯， 大家看见魏璎珞学文化吧， 嗯， 袁春望说白了他其实没什么文化， 嗯， 这点也很重要，对演员来说我觉得把握， 嗯， 他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可能所谓的他自认为的贵族气质， 嗯， 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文化的， 嗯， 他没有文化， 嗯， 魏璎珞还知书达理一点，我觉得这个剧本最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厚重，我当时看这个剧本我是连续三天晚上，每天晚上看到三四点， 哇， 就像看小说一样， 嗯， 把它看完的，我觉得这个剧本袁春望出现的太好了，他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众生相，众生相里袁春望是一个很独特的一集，就大家能够深深了解到，就像那个歌词里面唱的那个什么，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嗯， 然后这个贵族里面含金钥匙出生的人里面也有好人， 嗯， 像富察皇后， 嗯嗯， 底层里面混的那些人民里面也有坏人， 嗯， 像袁崇望， 嗯， 你怪谁呢， 嗯， 我也不知道怪谁， 其实 环境造就了这个人， 对， 对， 因为他其实内心当中刚那个茂磊说的特别对啊，他是觉得他跟乾隆应该是一样的人， 对 啊，我是一个爸爸生的呀， 对， 我是王爷呀， 嗯， 对吧，凭什么我们差这么多呀？ 对， 主要差得太远了，对吧？但其实他生下来以后呢，他没有接受到宫廷的这种，各种教育。 是的。 啊，但是他从这个骨血上说呢，他又认为他跟他们是一样的。 他又是龙种。 又是龙种。 啊。 所以他就是各种纠结，这个人我就 纠结死了， 非常悲剧。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对，说的就是这个，嗯，这个人，嗯。 对。那对于其实魏璎珞，一开始是爱，后来又转向恨， 嗯， 对吧，慢慢的现在又黑化，那对于前后两种不同的这种性格你是如何来把握的呢？ 对，你这个比如说你的演戏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你自己的小设计在里面？ 我觉得因为这个人他比较的规定情境比较尖锐， 嗯，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方面是特别突兀的， 嗯， 就他情商不太高，其实他不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嗯，他只知道狠， 对，他跟李煜不一样，李煜是个情商极高的人， 嗯， 人家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对工作是很，对吧，人家是个好员工， 察言观色， 袁春望是属于情商不太高， 对， 动不动就是 就他其实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员工， 就都从 时刻做着王爷梦。 对对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你要把握住他的真职，他是个偏执狂，就够了。他爱一个人也爱的偏执狂，哪怕他知道自己不行，他说我是你的守护者，可是我真的爱你，你必须走心的这个。然后后来报复你恨也是那么偏执狂，我觉得我没有想过一定要前面后面怎么区别，我觉得只要抓住这个人物的偏执狂这一点，我觉得就够了。 有点 对， 你的眼神里面有时候也会遇到看到那种比较直愣愣的，对吧？ 对，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我们生活中哪见过这样的人，就是他不正常。对， 当然有一些极端的这个案件里面会有这样的，非常极端人格的人。 所以这种角色对演员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而且特别过瘾，演 过瘾，特别过瘾。 对， 你探寻他的内心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你只要找到那个能够打通的那个逻辑点，我觉得就 顺了 就行了。 这么帅的太监真是头一回啊！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延禧攻略》当中扮演袁春望的王茂磊。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同时在网易、新浪、易直播、风直播、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啊，同步的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搜索一下《延禧攻略》。王茂磊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正在播的节目了。 没错。 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王茂磊一起聊一聊《延禧攻略》。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茂磊，咱们一会儿见啊。 好的，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摩登空枝随风落，盼与他共剪烛西窗下。几番重门深锁，羞得欲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延禧攻略》作为近日引爆全网热议的宫廷剧，不仅靠剧本颠覆了宫廷人物的设置，更用积极且直白的方式诠释了现实与人性。除了魏璎珞那份杀伐决断的耿直性格，更有作为全剧另一主线的重要角色袁春望，如同一匹黑马杀出重围。他的苦，他的悲，他的不妥协，他的不屈服，在一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扮演者王茂磊更是一度跃居微博热点。剧里剧外有哪些好玩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演员王茂磊和他的《延禧攻略》。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高磊。 哎，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延禧攻略》当中扮演袁春望的王茂磊，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王茂磊。 嗯，哎，我觉得声音实在是太标志性了。 对，一听就知道是你。 肯定是你啊。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就讲了一下袁春望这个人物啊，实在是极度的悲剧加悲情啊。 对，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点轻松的哈。 嗯， 哎，哪一段戏你 NG 次数最多？就感觉总是 过不去了， 找不到。 在我们这个戏里啊，我真的不是自夸我们剧组有多好。 嗯， 我在我们这个剧组里，大家所有的人的创作状态是，不是盼他快点拍完，大家都觉得，但是我能不能再来一条，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嗯， 是人家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觉得你那条已经够好的了。 嗯， 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演的，我能不能再演一遍？那永远是这样，这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嗯， 你很有可能第四遍没有第三遍好，或者还没有第一遍好呢。 嗯， 大家不是说我 NG 的问题了， 哦， 是大家都想再多演一遍，都想过戏瘾，是这样的。 哦，就是说。其实错没错，但是还想多来几遍。 对 对， 在我们这个剧组里，这个气氛从头到尾一直就是这样。 嗯， 大家都想多来几遍。 嗯 啊， 那其实不是 NG 了，是要去互相飙飙戏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也没那么想，就是觉得自己还能更好。 嗯， 就所有人都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当成专业在做。 嗯， 氛围很好。 对。那这样说说你跟璎珞还有那跟佘诗曼啊，跟璎珞是吴谨言，啊，然后佘诗曼演的是贤妃哈，这是跟你对戏最多的了吧？这两位，说说跟他们的合作吧。 我首先说说谨言，谨言是一个特别努力的小姑娘，她会 把这件事儿当做很正经的事情，他会做很多案头工作，然后经常找我商量，因为我和他是一个公司的，然后他很早就知道他要演，然后也知道我要演他哥哥，所以早在这部戏之前他就商量我们一起看剧本。他觉得有什么困难，会有什么，有时候他觉得有些他没有想法的地方，他会提前告诉我，然后我跟他出出点子，做做参谋。然后在拍摄过程中有些他觉得自己过不去的点，他会底下来找我，然后我们也一起商量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让他过去。这种时候太多了，就我们确实是场内也是兄妹，场外也是兄妹。然后我们快要杀青的时候，因为我和他有一场在雪地的戏，几乎是最后一天拍的。最后一天拍的，因为那个雪地的戏分了好几节好几节。那个时候他说茂磊哥，你这个拍完了之后不能不认我这个妹妹，你们演员这个抽的太快了，我不会的，不会不认你这个妹妹的。她是一个特别努力的小姑娘。然后佘诗曼也是一个特别敬业的演员。因为她会说广东话嘛，因为广东话她才真正能够，她是她的母语，她能够很自如的表现这个人物的潜台词和表现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她如果说普通话她就会断一截。你们了解吗？ 明白， 就是那种啊。但是她为了就让底下的演员能够接戏，她一定会在最后一句话，她台词的最后一句话说成普通话。她强行扭自己要把它说出来。 天呀， 这是对别人负责，就说我表达完了，我表达完了，递给你，戏到你了啊。 啊，真的好贴心啊。 对，他脑子相当的分溜，因为前面大段都是粤语，等到最后一句的话他马上要转变成这个普通话，而且情绪表达 是的， 肢体动作都要到位，很难的。 客观上他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刺激对手的作用，就是你逼着对手必须要看他的词儿啊。你怎么可能不看他的词儿？他说广东话你听得懂吗？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个特别牛的语言达人，可能是听不懂的。所以你必须要背他的词，他的词你也得清楚，他前面说的中间都是什么，后面说的是什么，你所戏在反应，就是很多时候你是知道他说词的时候你是怎么办的。 对对对， 你是怎么办，导演拍不拍你是一回事，但他万一拍你了呢，那就是你没准备，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对，然后佘诗曼呢，他这次是换了一个配音，就是对他， 那我不知道。 对，因为就如果特别喜欢看这个 TVB 电视剧的朋友啊，就会发现其实这次他换了一个配音，然后我看的也看了他的专访，他说他这是他刻意要求的。换了一个可能给人的这种感觉吧，就是别让大家觉得还在看 TVB 的电视剧。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当事后的这个演员啊，真的不是一般人啊。对于这个这个演戏，他的演技也好啊，还有敬业程度也好啊，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佘诗曼真的不显老哈。 他 演了多少年戏了， 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惊艳，就是你近看他皮肤上没什么皱纹的。我甚至近看过一丝皱纹都没有，我也很佩服。 就心态好，保养的也好。 我觉得一个女人这个样子是非常值得我们女人学习的，就是永远不放弃自己啊。当然跟她职业也有关系，就是一个女人还是要记得在无论什么时间都要看重自己，对吧？你要放弃自己了，可能大家也都放弃你了。 对， 这个话题就比较深奥了。 真的，哎呦，我觉得做女演员很不容易啊。因为前段时间我还看了那个姚晨，就是叫年近四十的一个星空访谈，星空演讲。我听完以后我真的挺感慨的。其实女演员比男演员还要难，就演员这个职业本来就难， 当然 就是出来的人都是凤毛麟角。你看茂丽演了那么多电视剧哈，大器晚成。 没有。 你想是不是？ 不是，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采访说，不是人家写的一篇文章说，这个人有点眼熟，他演了好多好多皇帝。 对，你演了好多皇帝， 演了个太监，现在有点出名了。 还真是，你20来岁就在演皇帝。 我演过溥仪，演过明朝的正德皇帝，演过汉献帝，还演过一个汉朝的皇帝，我还演过2次秦二世。 对， 我演过一堆皇帝。 对，演了一堆黄历，然后又演太监火了。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优秀的演员他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契机，他不是说直接演的不好，但是他就碰到这么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了，然后就为大家所知了。 对对对， 因为他演员不能够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挑角色，这个角色有意思，你不要在乎他是皇帝还是太监， 嗯， 或者你不要在乎他是反角还是正角， 嗯， 他只要很有意思，很值得你去创造，你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 对， 因为演员毕竟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是 别人来选择你，不是你选择别人。一旦你有所机会拿到一个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角色，你就不要在乎其他，好好演戏就好了。 嗯 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茂磊呢，他会非常用心的去揣摩角色，去演绎这个角色。但是很多演员啊，在自己出演完这个角色之后，在大荧幕上播放的时候不敢看自己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有的人就完全不敢看，看完了以后都觉得这是什么呀？ 就哎呀，当时怎么演的呀？ 完全不是我呀！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看还是不看？ 我觉得每个演员每个演员的路数， 嗯， 每个演员的创作方法不一样， 嗯， 这跟大家的这个学习创作方法，还有他的个性， 嗯， 还有他的怎么说，那个文学上的这个感悟都有关系， 嗯， 他有的人不爱看啊，我知道他是生怕影响了自己， 嗯， 影响了自己的笃定， 嗯， 因为演员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对， 嗯 啊。有的人爱看呢，他是觉得他能够在，总是让他的助理呀、啊、拿个摄像机在监视器面前把它录一下，回去自己再来看。 嗯、 他这样每天他能够有哦，我今天这个不好，我今天那个不好， 嗯、 然后他会觉得他没有削弱自信，反而会越来越进步。不一样， 嗯、 每个演员那个个性也习惯都不一样， 性格都不一样。 啊、嗯、啊、 嗯、你呢？你是什么样的？ 我是前面那种，我基本上是不看的。 哦，不看的。 我一般。我一般是，我演戏就喜欢，还是从人物出发。我喜欢灭了自己。 嗯、 你比如说，我一场，后来无数人都跟我说：“王茂磊，你干嘛？你哭得好丑啊！你是不是你太丑了？” 嗯， 我说丑就丑呗，因为袁春旺在那个时候就是应该这样哭的。 你说哪一场戏？ 就是袁春旺砸树的那一场。 哦、 如果你现场要拿个东西录完了之后，一看，茂磊哥这样不好吧？这样好丑，你这个什么？这也掉了，那也掉了，而且还咧嘴大哭多丑，我还演面戏了。 嗯， 我觉得应该投入人物，灭了自己、 嗯。 我是这种路数，不是所有演员都是路数， 嗯、 大家都不一样的。 嗯， 哎，我倒没有觉得很丑，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是痛苦嘛， 是，但是 就很真实嘛。 但是我后来看还是真的很丑， 嗯、 确实丑。 嗯、 那个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嗯， 那个我们导演。他又为了关心我，他怕我受伤， 嗯、 在那个树那绑了一个羊皮手套。 嗯， 就当你砸树的时候，会砸到那个羊皮手套上去， 嗯嗯、 这样手不会伤着。 嗯， 不然第二天演员怎么演戏啊？ 嗯， 然后第一条砸完了之后，要拍近景的时候，就王茂磊还是太拙了嘛，然后打着还是真的出血了， 嗯、 还出了一点血。然后导演说：“停，太好了，这出的。”他说：“化妆来来来，化妆来。”要把我这个手上的这个血啊放大、 哦、 然后他又画了一些红的东西，他就抓住了这点让你放大这个东西、 嗯、 你只要是符合规定情境，符合人物性格、 嗯、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嗯、 导演马上就是把他放大， 就抓住这个细节 啊，后面就有那个嘴唇那个血的事情、 嗯、 我觉得挺好的。嗯， 哎呀，所以就是整个剧组，我也最近也看了很多关于导演啊，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制片人的一些采访，就整个剧组是对于不管是服装啊、 嗯、 道具啊，都是非常都是精益求精的。 对，里、 嗯、 面很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对对对对对。 那个服装好像据说花了很多钱，是吧？ 花了很多钱，我听他们说过。 嗯、 对。 嗯，那个刺绣好美， 嗯， 而且它那整个色系很特别， 不一样， 不一样， 跟以前的不一样。 对， 你发现没有？它有，它不像以前那样像孔雀一样花枝招展， 对， 但是就觉得那么素雅的美。 对，后来我去研究了一下啊，据说呢，就整个这个美术设计啊，就是好多人在分析嘛，说这个叫莫兰迪颜色、 嗯、 就是应该是意大利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艺术家哈、啊 嗯、 他那个颜色就是属于比较冷色系的， 发灰色系， 哎，灰色系的、 嗯、 后来呢说不是的，人就出来这个澄清了，说我们就是中国画 你看中国画就是比较淡雅的啊，很多是水墨画、嗯、对吧，所以它色系全部偏水墨的感觉， 嗯， 它就没有特别鲜亮的颜色，就是比较隐忍吧，就是他们认为就清宫呢肯定是我们中国的戏嘛，所以它那个服装啊、嗯、包括布景啊色调调的就比较中国风，就是中国画水墨画的那个颜色， 对 啊，非常的精美。但是那个茂磊就是一套衣服， 两套 啊， 不三套，你仔细看真的不一样。我当初也是觉得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嗯， 一次比一次那个质量手感都会好，但是你们是看不出来的，我穿的身上很有感觉。 哎，但是袁总管的时候好像是好了， 嗯，它是都是蓝色， 嗯， 但是一个是浅蓝，一个是中蓝，一个是深蓝， 哦， 而且每一层都不一样， 嗯， 就很讲究细节，啊、嗯，但是可能我觉得啊，我觉得观众远远看着就觉得 可能会差不多， 他如果他差不多，人家看戏去了。但是他服装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你要仔细看，你就能看出不一样。 能看出来，我是觉得，哎，我说袁总管这身衣服现在这个换行头了， 是， 他就比较硬质了， 没错， 他比较那个质地，他就挺阔了， 是的， 就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那肯定就一般太监嘛，他那个衣服就比较飘， 是， 你看我们女人还是比较关注服装， 还真是， 真的，你看我们这些就是男的看不仔细，因为我当时作为演员来，我穿也，因为每次你拍二十几集十五，你拍三十六集七， 嗯， 莫莱老师是这个衣服，啊 啊， 是吗？ 不是，都是 我又觉得有点二胡，当时是不一样的。 啊、 你看他在以前星者裤的时候是一个小太监衣服， 对对对。 当他升了管事要去璎珞呢，后来去璎珞呢当他的总管太监的时候，又是一种衣服。 嗯嗯， 去了皇后娘娘那儿，那是完全是大总管的衣服， 对、 嗯，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嗯，而且它那个有层次， 有层次， 就是特别总管衣服的时候，它就里里外外就有点，就能看出来有点立体感了， 没错，是的， 是的。不同的演员可能对于不同的角色会加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说话的语气啊、节奏啊、手上的一些小的动作啊等等。那针对这个角色，你会赋予他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是魂上的，不是、 嗯。 不是那种 外在 一个动，不，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些东西啊，只要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外在内在，有两个复合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复合人物性格，第二个一定要复合逻辑。如果他是可以的，那你就可以，因为有的演员从外到内，有的演员从内到外，就不管用什么方法，他只要演得准确就行了。 嗯， 这个人物他本身就已经很极端了， 嗯， 我觉得不需要给他什么特殊的动作， 嗯， 还是要抓到魂，他是一个变态，是一个偏执狂， 嗯， 所谓的变态， 嗯， 他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巨大内心挣扎的一个偏执狂，你抓住这个就够了， 嗯， 你再设计一些小动作啊什么，我觉得有点多， 嗯， 啊，无所谓的。 哎，你那个声音是后期配的还是现场收的？ 现场也收了，后期也配了。 哦。 哦， 那个男演员我记得是我、李玉、聂远、皇上、我们几个人配了， 是自己的声音， 对，是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当时都有时间嘛、 我觉得自己声音还是就是比较有辨识度了， 当然了，因为自己演的嘛，所以当时的一些情境啊、语气啊、表达呀、还是要自己更舒服一些。 对， 是的， 聂远这次也是真的是黑马啊，因为就他这个，因为聂远我一直觉得挺帅的， 嗯， 但是呢你也就他就属于那种就没有一直特别红的那种，这一下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呀太圈粉了。 但好多人都说他是黑马、我这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嗯，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黑马。 为什么？ 我觉得我挺喜欢他，也挺佩服他的。 嗯， 他对自己很有要求。 嗯， 你想他那么多戏， 嗯， 他是绝对的男一号。 嗯， 每天有那么多戏量，他每天还坚持跑步。 对对对， 他坚持跑步啊！ 当时我们听有演员介绍说每一次收工之后，他都会围着你们的那片儿、跑好几圈。 是的， 大夏天呀、拍这个戏，好多的演员都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穿的汗流浃背啊！ 我就是完全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就三天能够跑一次，我还特别特别牛的找聂远说：“哎，我跑了6公里，太厉害了！”聂远看看我，我每天8公里以上。 一句话怼得让你没有，但确实很佩服他，因为我知道一个演员到了那个时候是很累的，像每天几点钟收工，每天第二天还要开工，你还准备呢，你认为他不准备吗？他一定要准备的。你认为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加辛劳的东西，他才能够把第二天戏基本捋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去跑步，而且在吃食啊，在饮食也得控制，这是需要意志力的。我向来佩服这种意志力比较强的演员，尤其是男演员。 太厉害了，真的厉害，因为 不容易。 因为男人嘛，他肯定是爱吃的，就是他需要。 对、 啊、 我就特爱吃。 他需要能量吗？那你现在真的好瘦，是拍《延禧攻略》瘦成这样了吗？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跑跑步。 哦，太瘦了，现在的。 没有，我觉得我真的还往回反弹了好几斤呢。我的最佳状态是120斤。 哇、哦，但是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极致了呀？对于自己来讲。 不急着，我觉得演员就得这样，这是你应该做的呀。 我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作为演员，你是愉悦大众的嘛，就是他是一个工作，对吧？你上去以后呢，符合这个角色，你的样貌一定是符合这个角色的样貌。你女演员，你肯定是要美的，对吧？当然，除了特型角色以外， 对 男性角色，你肯定是一个，你像这种帅哥类的，他必须得好看。 是这样的。我认为 有要求， 审美啊，这个东西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理论。有的人他喜欢这样的，有人喜欢那。对于演员来说是这样，瘦你在增肥好弄，对吧？你像那个什么卡迪尔汗还是谁，就那个印度演员 阿迪尔汗 、演摔跤吧爸爸，他再往增肥，他吃他好弄。演员一定要瘦，一瘦遮百丑。他瘦了之后，他可塑性强。你可以让我演胖的，但你让我瘦回去。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演员是难的，那大家都是饮食男女，谁管得住嘴。经常有女演员交流，就是啊，我也没吃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胖呢？我说那可不见你平时吃零食吗？你是没吃什么饭，但你的每隔3-5分钟就一个什么嘎嘣脆，你能不胖吗？你 对，我觉得演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就像刚才茂磊提到的，就是需要自控， 自控， 对吧？就是自制力是一个人最好的，现在我们讲，我们成人也是啊，就是最好的修养， 是 啊，就是你能控制住自己，哇，这个就厉害了，但你想，你好多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运动啊，喜欢跑步，或者喜欢一些极限运动，是因为说，哎，这是唯一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对吧？我控制不了你喜不喜欢我，那我也控制不了他给不给我这工作，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可以保持我的身材，对吧？我可以 说的好有哲理呀、啊！ 我可以保 持、你把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是一种满足感啊！就是那一刻，你的身体、你的所有的行为是受你控制，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是的，是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不运动的，就是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 但是一部剧火不火，可不是说谁能控制得了的。 对。 那很多人之前可没想到这部剧能播出以后这么大火，对吧？ 能好看，但我没想到这么火 。这么火了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和改变？ 我真的没吹牛。我认为我早就想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剧本。我觉得他只要播出了就会有所收获。因为这个剧本很扎实，逻辑很通透，人物很突兀，他的人物一个是一个，我刚才说的众生相，是不是众生相？ 真是。 而且以魏璎珞的性格来说，是不是很突兀？袁冲旺也很突兀，谁不突兀？但是魏璎珞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打怪升级，是不是符合他的人物性格呢？符合。我觉得好多网友说，这样的人在工作里早就死了。没有啊，我觉得是符合。你如果是在情理之中的话，如果是在逻辑里，我觉得是可以的。魏璎珞有靠山呢、这是符合人物逻辑，也符合这个故事线的。第一个靠山是皇后，皇后一直护着他，所以他在前面他一直没有死。第二个靠山是皇帝啊，皇帝其实潜意识是很喜欢他的，早就喜欢他，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奇葩，对吧？不然他早死了100回了。 前面一个靠山是皇后，后面一个靠山是皇帝，我觉得这种人物一直活到后面当然有其道理。 嗯， 我觉得挺好这个戏。 嗯啊，《延禧攻略》本周日呢就要收官了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还挺可惜的，觉得就没看够似的哈。而且现在就是《延禧攻略》也创了爱奇艺的单日的播放量的这个记录了 记录 啊，播放量7亿，现在我刚看了一眼是120亿了， 总的播放量哈， 总播放了120亿啊，真的是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应该说这个暑假大家看得还挺开心的。 那当然了。 然后孟磊阳跟那些喜欢你的喜欢这个角色的听众朋友再说两句吧。 感谢大家关注支持延禧攻略，我们的100多亿有您的一份支持，非常感谢。 嗯， 希望不要太恨袁春旺，袁春旺也是个可怜人，大家放过我吧。 对对，然后茂磊其实，在生活当中是傅恒这样的人啊，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就是生活里其实是傅恒， 是很暖的， 哎， 是个暖男， 没错没错。好的，感谢茂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好了 好了， 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朱红，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 明天见。 我慢慢的皮靴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叮咛，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想他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皮靴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光景，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